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和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好了，那么稍后呢带给大家的是教育面对面。在此之前呢，先和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是零下二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九度。总体来看，明天白天多云转晴，能见度不错，风力也不大，适宜您进行交通出行和户外旅行。好，接下来为您安排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 ，FM 幺零七点三， 每晚相约五点半，教育面对面。 北京时间17:32，欢迎您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张正。今天我们的留学面对面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日本留学啊。所以呢，从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音乐，您就能够感受到，那么很早很长时间啊，没有这个提到日本的留学了，因为呢，中日之间的关系啊，大家也知道。最近呢是逐渐的回暖，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小阳春当中，我们来冷静的看一下日本留学最近的一个发展的态势，那么给我们的同学们提供一些更好的留学方向的指导。那么对于日本留学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欢迎您在我们今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可以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那么在这个微信平台当中啊，您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除此之外呢，您呢也可以啊，在我们的这个官方微信当中啊，能够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在此之前，我们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再次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在明天晚间啊，教育面对面我们的第二场2019艺考备考网络视频直播活动啊，将会在明天晚上的6:30开始。那么这一次的直播活动呢，为大家邀请的是北京服装学院、北京工商大学两所高校的招生负责人，还有高考专家一起为大家详细的解析艺术类院校的招生专业、校考内容、录取规则、报考政策、备考策略、就业方向等等的情况内容。大家呢在家里就可以通过网络啊进行收听收看了。除此之外，在直播过程当中还能够进行现场的提问啊，专家呢会为大家做这个实时的解答。明天呢，张征将会在这个网络视频直播的现场啊，给大家这个直接收集问题，把您的问题呢会直接的反馈给我们现场的各位嘉宾老师。那么详细的直播情况呢，您可以拨打400-650-7766 400-650-7766进行相关的咨询。除此之外啊，我们这个周末比较的忙碌啊，周六一场视频直播的活动，另外呢在17号，在本周日我们呢会为大家安排一场落地的活动。因为本月呢高三的同学们陆续都已经结束了期中考试，大家的成绩

市教委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北京市课后服务工作情况。截至目前，北京参与课后服务的学生64万余人，占义务教育全体学生的59%；参与课后服务的教师8万余人，占义务教育全体教师的69%。调查结果显示，家长对目前学校开展的课后服务满意率达到90%以上。下一步，市教委将通过月报制度，及时针对月报反映的问题，加强工作指导，进一步规范实施。同时指导和支持各区校在丰富供给、拓宽课后服务来源渠道，继续深化细化落实课后服务各项配套政策。市发改委日前批复同意建设景山学校通州校区。作为东城区输出的重要配套教育资源，景山学校通州校区将面向两站一街东城区安置房项目，提高区域的教育水平。目前正进行主体结构施工，整个项目预计2020年5月底竣工。据了解，景山学校通州校区参照景山学校的5+4模式，拟开设108个班级，其中小学5个年级共50个班，初中4个年级及共40个班，高中共18个班。2018国际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竞赛日前落幕，清华大学作为唯一的一所内地高校参赛，从全球15所高校的本科大学生组队当中脱颖而出。清华大学计算机系超算团队摘得了总冠军。据了解，在2018年三大国际大学生超算竞赛当中，清华大学超算团队包揽了全部的3项竞赛的总冠军。今年是继2015年之后的又一次大满贯，这也是清华大学超算队伍在此三大国际型大学生超算竞赛当中累计获得的第11项冠军。记者日前从法国高等教育署了解到，法国巴黎高等翻译学院职业硕士笔译专业入学登记11月15号起开始报名，考生可以在2019年4月12号选择在北京、上海、广州3个地点参加考试。据了解，巴黎高等翻译学院隶属巴黎第三大学，是全球顶级的翻译学院之一，其翻译水平在法国称为业界标杆，许多国际学生慕名而来。此次入学报名专业为职业型硕士笔译，所有持有学士学位或其他同等学位的学生，不论国籍、专业，均可申请。考试为法语书面考试，测试考生分析、综合以及逻辑的推理能力。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张成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我们要和您共同进入到今天的留学面对面了。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一同关注的是日本留学。大家有问题，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 志在四方，当你燃起心中希望，跨越重洋，帮你实现人生梦想。教育面对面，每周五，留学面对面，及时的留学移民信息，贴心的权威指导服务，让你感受世界的广阔。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中日关系也出现了久违的小阳春。与此同时，为了弥补劳动力不足，维持经济平稳发展，日本各地都在提供优待措施，以方便外国留学生毕业后留日工作。日前，日本国内披露的数据显示，去年批准20000余名留学生已在日本企业就业而获得的留学资格。从获准者的国籍和地区来看，中国人数最多。作为亚洲近邻，选择日本留学是否可以节省更多的费用？哪些高校和专业值得选择？未来就业形势如何？留学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留学面对面。 各位好，我是张征。今天呢，和大家共同关注的是日本留学，因为最近呢，中日关系逐渐的回暖啊，所以呢，我们也将这个留学的目光呢，锁定在了日本这个国家。其实不论是中日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其实日本的高等教育领域呢，是完全向海外留学生开放的，而且呢，一直以来也都非常重视通过招收留学生来推动日本本国的经济发展，还有扩大日本本身的这种国际影响力。那么，作为这个一衣带水的近邻啊，中国的留学生其实选择这个日本留学也是比较多的。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启德教育日本留学咨询顾问老师韩东老师。韩老师你好。 教育面对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东。 好，欢迎韩老师。韩老师呢也在日本待了有9年的时间， 九年的时间 在日本也是读的大学。 对 啊，学的什么专业？ 学的是商科。 商科专业啊，这个商科专业是不是在日本的这个高校专业当中也是一个比较热门的一个专业吧？ 比较热门，比较吃香的一个专业。 中国的学生是不是也比较喜欢选？ 是这样的， 是吧？好，过一会儿呢，我们再请韩东老师给大家这个详细介绍一下中国的学生们都特别热衷于选择日本高校当中的什么专业啊？咱们先从这个整个大的趋势来看一看嘛啊。虽然刚才我们讲说这个中日关系今年我们是看到了一个逐渐的回暖过程啊，但是我们又说了，其实不管说这个关系怎么样，其实民间之间的这种交流是一直持续的， 一直没有断过。 对，特别是在这个留学的这种交流当中，中国的学生最近这几年到日本去留学的一个总体的趋势，是不是一直还是一个稳步增长的一个态势？ 一直是在增长的，包括就是在民间这一方面，日本的民间的这个交流跟中国民间的交流是越来越多的。 嗯，您在这个。就是服务于这个留学行业，负责这个日本留学有几年的时间了？ 我有2年的时间。 两年的时间，就是这两年您看到有些什么样的这种变化没有？ 主要是在于这个专业来说吧。 嗯。 喜欢学动漫的孩子们越来越多。 嗯 嗯。之前呢，由于这个父母的这个并没有那么同意吧，所以愿意去美国啊、英国的孩子会比较多一些。 嗯。 近些年呢，就是咱们这些家长啊，也比较同意大家去到日本。一个是价格比较低廉，一个是中日关系并没有那么紧张了， 所以就是在这个留学的人数上，还有这个从专业的选择上，它会是有一个这种变化的趋势，是吧？ 对对对。 另外就是有没有，就是因为刚才我们也谈到了最近这几年日本就是留在日本本国就业的这相关的政策也是比较利好的，有没有这方面的因素会有更多的家长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日本去留学？ 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常说镀金嘛，咱们留学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镀金，但是很多的从外国回来的留学生，大家并不是说一回来就能马上找到一份很合适很好的工作，所以说很大一部分同学呢是愿意在本地，在留学的本地是先去找工作的，那就是首先要看到这个留学的地方。而日本呢，就是近些年开放对这个尤其是中国留学生的一个就业情况来说呢是特别利好的。尤其是像本科啊研究生，大家毕了业之后基本上100%由这个教授领着去就业，包括实习。所以说哪怕我们是选择就业之后再回国呢，咱们这层镀金履历是特别鲜亮的。 就是你就算回国也有一个在日本本国的这个工作的经历， 对，就业与工作的经历， 是吧？ 对。 那按照您这个说法，那实际上在日本去读这个大学，他大学毕业之后的就业比在国内的就业形势要好， 可以这么去说， 可以这么理解吗？ 可以。 因为刚才您讲说，而且还是大学教授会，帮你推荐，或者是亲自带着你到这个企业当中， 是这样的。 哦。那所以呢，这个也算是日本的这个留学优势之一吧， 可以这么说， 对吧？ 对。 那咱们再给大家能不能总结一下啊？到日本去留学的这种优势，还涵盖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咱们刚才刚聊到了这个就业问题， 对， 我主要想推荐的可能就是在专业方面、专业领域，一个是动漫业，一个是呢就是教育行业，日本人常说嘛，最受欢迎的三个职业叫先生的三个职业， 包括教师、律师和医生，这三个行业是在日本特别受到尊重的。 嗯， 日本人呢，从小的一个教育理念就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可能是受到了咱们在这个唐朝时代的影响。 嗯， 所以说，在这个日本来说呢，老师是特别受到欢迎的。 嗯， 在日本，尤其是比较好的这个院校毕了业之后，他是这个教育人才是极其稀缺的。 您说是这个三大这个专业当中，其中教育行业， 对， 是比较稀缺的这个职业。 近些年日本的这种人才是比较断层的。 嗯， 所以说有很多的这个国外的学生愿意去到日本去学习这个教育的行业，教育领域。 嗯嗯，去学习教育学。 对， 嗯， 包括从初教到这个更高深这种层次的这种学习。 嗯，日本的这个教育行业除了他自己本身的这个国家的这个人才需求之外啊，他自己本身在这个专业上面的话，也是一个比较领先的吗？ 这个 日本的教育专业， 日本的教育专业是比较领先的。咱们可以先从这个大学的数量来去衡量。 嗯， 首先日本人口大家知道是很多的，超过一个亿的。 嗯， 他的大学呢？一共是有1000多所，当然是在咱们国内都是有认证的。 嗯， 所以说从这个大学的数量来看，咱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日本这个教育水平是非常高的。 嗯，这个是在这个教育学。另外，刚才您还谈到的一个是动漫专业。 动漫专业， 动漫专业就是现在中国的孩子选择的动漫专业也特别的多。 是这样， 是吧？这日本的动漫专业，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一说动漫，反正第一想到你肯定是日本， 对， 对吧？啊，而且呢，动漫产量和出口量呢，也都是世界首位的啊。 是的。 那么日本的动漫专业，如果要选的话，有一些什么样的大学可以给大家推荐？ 最推荐呢是京都的京华大学，京都京华大学。 嗯， 这个是全世界的动漫迷都知道的一个大学。是全世界都是一个朝拜的一个地方。 为什么？ 因为这所大学的动漫专业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强的，然后它包含的这个动漫科系的领域是特别细枝末节。 嗯， 哪怕到这个最后的编程，它都是分成各个专业去学的，不是说一个大体。我们学动漫就是单单学动漫，比如说有这个素描，有速写，那日本会把这个拆分的会非常的细。 就是这一个大的专业，它会拆分的很细致的， 是这样的。 那也就是说，我在这个大学当中选择这个专业，实际上就是很细枝末节的一些个这个专业了，是这样子吗？ 是这样的 啊、嗯。那么这样的这个人才毕业之后留在日本工作的机会， 本科毕业之后留在日本的机会是非常大的， 嗯， 近乎是90%以上吧。 这个人才在日本很稀缺吗？动漫人才？ 动漫人才的话呢，就是这个不是说所有的领域都是人才很拥挤的， 嗯， 在一些因为咱们可以看到动漫，每次咱们看动画片啊， 嗯， 像是剧场版电影啊结束之后，尤其是像是日本的动漫。它之后都是有很多的这个剧目表， 嗯， 有很多的演职人员， 嗯， 所以说在尤其是像日本这么专业的做动漫的一个国家来说呢，它的人数其实是比较稀缺的， 啊、 比咱们想象做动漫的人要少的很多。 嗯嗯，微信网友余恒想问您一下，说别府大学的动漫专业怎么样？ 别府大学来说呢，也算是不错的一个学习动漫的一个地方。 嗯 嗯。主要呢，这都集中在私立大学，所以说学费来说可能会稍稍的比这公立大学会贵一些。 嗯，您说这个动漫专业大部分都集中在私立大学， 是这样的 啊？别府大学是属于私立还是公立？ 私立大学。 私立大学这个专业是不是在几乎有一些专业当中也是比较贵的？这个专业就是艺术类的专业是比较贵的， 是这样的， 是吧？嗯、这个专业，一年的学费大概是多少？ 日本的话，这样的专业一年是在11万到15万人民币。 11万到15万人民币就是学费， 是这样， 是吧？啊，但是如果普通的专业呢，能够高出多少？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普通的一般的专业，一年的学费大概是多少？ 一年专业是5万到7万左右。 5万到7万，那就是艺术类专业要比它贵上一倍，基本上 是这样。尤其是还

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FM 1073，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和您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度。总体来看，明天白天多云转晴，能见度不错，风力不大，适宜交通出行。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北京时间18点02分，欢迎您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每个周末为您安排播出的留学面对面。今天呢，和大家关注的是日本留学，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微信平台当中呢可以直接的提问留言。那么第二时间段节目开始啊，再次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因为我在我们的微信官方后台啊，也看到了有一些听众朋友在问这个周日的讲座的信息啊。那么时间呢是周日上午的9点。这场讲座呢，因为也是算是恰逢其时吧啊，因为呢这个月呢高三考生呢都是进入到了期中考试啊，已经结束了，然后呢有些这个考试的成绩呢也都已经出来了，所以呢作为这个高三备考期的首次学习成果的检验，这场考试重要性不言而喻。那么现在呢大家拿到了这个考试的结果了，那么我们接下来如何进行这个复习备考，另外呢这样的一份成绩如何指导我们进行这个初步筛选明年的高校的专业还有这个相关的高校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对于明年即将要参加这个自主招生的同学，这个阶段我们究竟应该做一些什么准备，针对这些大家关注关心的焦点的问题，我们在11月18号这个周日上午的9点为大家安排了一场期中考试后高中考生的十大名校升学路径的公益讲座，为大家邀请相关的这个高考志愿专家为大家来梳理一下期中考试后目标院校还有这个专业的定位，为各分数段的考生提供进入名校的这个发展的路径。详细的情况您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573-54567进行预约报名，另外呢也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啊。本周我们也为大家推送了相关的活动信息内容，您在微信里呢也可以直接的报名，报名成功的家长朋友您能够获得自主招生红宝书还有志愿填报拟草表一份。这个呢是11月18号，我们呢为大家安排的落地的咨询讲座，而在这周六也就是明天晚上的6点半，我们会为 即将参加2019年艺考的同学们啊，安排播出今年的第二场艺考的备考指导视频直播。那么这场讲座呢，我们为您邀请的是北京服装学院还有北京工商大学两所高校的招生负责人，和我们的高考专家一起为大家来详细的解析两所艺术院校啊，他们明年的相关的艺术专业的招生情况，还有这个校考的内容啊，录取的规则等等等等。这场讲座呢，不用您跑啊，您呢在家里边拿着手机啊，通过电脑的终端就能够来收听收看这一次的网络视频直播，而且在直播的现场您可以直接的提问留言给我们啊，我们也会把您的问题呢及时提交给现场的各位专家，为您做一个及时的解答。相关的详细情况可以及时的拨打400-650-7766 400-650-7766进行相关的咨询。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中日关系也出现了久违的小阳春。与此同时，为了弥补劳动力不足，维持经济平稳发展，日本各地都在提供优待措施，以方便外国留学生毕业后留日工作。日前日本国内披露的数据显示，去年批准20000余名留学生已在日本企业就业而获得的留学资格。从获准者的国籍和地区来看，中国人数最多。作为亚洲近邻，选择日本留学是否可以节省更多的费用？哪些高校和专业值得选择？未来就业形势如何？留学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继续邀请来自启德教育的日本留学顾问老师韩东啊，来为大家做介绍。我们来看看这个时间段听众提的一些问题啊，我们来看看这位微信网友田耕想问一下，说我是一个国内大学生，想去日本呢重读我喜欢的专业，他喜欢的这个专业呢是心理学专业，想请韩老师给推荐一下学这个心理学专业日本哪个大学好啊，另外一个就是学心理学专业在日本本国好就业吗？ 心理学来说的话呢，很多学校都集中在这个私立大学里面。在国公立大学也有一所比较有名的大学，是一桥大学。 一桥大学。 一桥大学。 这是在哪座城市？ 这是在东京。 在东京的一桥大学啊。 是一所国公立的大学。这个学校呢是跟咱们国家的北京大学是有一个交流关系的。咱们去到从北京大学直接去到一桥大学的这个学生还是比较多。去学这个商科，包括心理学，咱们刚才提到的，这是一所在东京最好的一所学校，日本比较非常好的一所学校。 学这个心理学专业，它另外的问题就是在本国好就业吗？ 在日本的话是非常好就业的。因为就是在日本，包括现在日本的这个人岁数的一个结构，老龄化是比较严重的。出现了很多，这是包括这个老龄化之后出现的一些问题， 心理上的这种问题， 对 啊， 所以说在这方面是比较吃香，工资也是比较高的一个职业。 其实这心理学专业不管是在国内和国外，其实收入水平还都是比较高的， 是这样的， 是吧？人家是按小时收钱的，跟你咨询一个小时，你是要这个给予人家多少钱的啊？所以呢，这个专业可以去这个叫东京的一桥大学啊，您可以去这个了解一下。这个专业申请起来困难吗？ 这个专业申请起来还是比较有难度的， 有难度吧？这个因为国内学心理学也是挺有难度的， 是这样的， 在日本也是一样的， 是这样的。 他 要求的学生一个思维的能力，包括逻辑能力性是比较强的。 好了，那么这个是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再来看看这位朋友，动感北京啊，想问一下，说今年23岁了，但只是一个高中毕业生，没上大学啊，只上了1年多的专业培训，只有高中学历。他说，像这种情况，我能够还能选择去日本留学吗？ 像他这种情况，应该是18岁毕业，到现在为止有5年的时间了， 有5年的时间了，对， 这种情况我们是可以去给他办一个，先读原学校，然后再去到这个本科去做一个学习的， 可以申请， 不是问题，不是很大的， 不是很大，就是日本的大学没有这个说你年龄上的这种限制吧？说你必须得这个多少岁之前，

就是去伺候老人啊什么的，它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概念， 并没有，并没有。 嗯， 它可以做一个大数据的一个分析。 嗯， 包括咱们刚才提到的一个心理咨询辅导。 嗯， 公务员。学校的一些文职人员他都是可以去做的。 嗯，这个专业公立院校和私立院校都会有的吗？ 都会有的。 嗯，相比较来讲呢， 相比较来讲的还是集中在国公立学校会比较多一些。 有些什么样的学校可以推荐？ 最有名呢就是东京福祉大学。 东京福祉大学， 对， 这专门实际上就是相关专业综合性的一所大学， 是这样的 啊、哦，是这样的一个这个专业。东京福祉大学还有什么专业？不是还有哪些大学？ 教育类型比较好的学校，它里面都是带这种福祉专业的。 嗯， 包括这个东京比较有名的东京学艺大学， 嗯， 这是东京日本老师的一个日本教师摇篮， 嗯。 他这个专业也是非常强的。 嗯，中国的这个留学生，你比如说在日本我学了相关的专业，你比如说教师类的专业，我毕业之后能在日本当老师吗？ 中国的学生是在日本当老师是没有问题的。 嗯，是可以的， 可以留校的。 哦，好，其实说到这个专业啊，我们这还有这个有听众朋友啊，这也是他说这个，比如说这个老陈，他说这也是道听途说啊，他说听说日本高校当中有一些专业是不对外的，就不对海外留学生开放的，说比如说像一些个生物医学专业等等，有这回事吗？ 这个确实是有这方面的情况发生。 嗯， 他会保护这个日本本身的一个人才。 嗯， 不会去被挤占。 嗯， 比较难去申请的是两个专业。 嗯， 包括医学里面一个是口腔医学，还有一方面是临床医学。 嗯， 这两方面是比较难去申请的，但咱们不可以说是一点机会都没有。 哦，就是你比较困难， 是比较困难， 除非你极其特别的优秀， 是这样的 啊。这个奥普呢也这个问一下，说这个日本的医学专业申请哪所学校比较好。他说听说早稻田大学比较好，但是是不是很难申请？ 最好的呢还是东京大学。 东京大学， 对，东京大学的医学院是日本最厉害的一个学医学科方向的一个学校。 嗯， 包括东京大学咱们一定是一听到就是耳熟能详的一个大学。 嗯， 在全世界也是排在前20位的。 嗯，刚才我说的这个早稻田大学，它的这个医学专业怎么样？ 早稻田的医学专业我个人不是特别的详实。 嗯， 好像是没有这个专业的。 没有，没有啊。 对， 那这个我们这个听众朋友您的这个信息的话，出处可以这个值得考察一下啊。那么这是关于相关的一些个日本的专业给大家做了这个相关的推荐啊。那下边呢我们跟大家讲讲日本大学的申请的时间和这个要求吧。好吧，申请的时间一般都是什么时候开始申请？ 日本大学呢分为它秋招和春招两次，一个是在4月份开学，一个是在10月份开学。咱们要去做申请呢，大多数要提前9个月左右的时间去做申请。 嗯， 也就是说咱们10月份秋季入学的学生来说的话，我们提前9个月就是1月份就要去做申请了。 嗯，就是如果你想明年秋季入学，明年1月份就要做申请， 是这样 啊。但是你想明年春季入学的话，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是这样， 是吧？啊，好，那也就是最快的就是明年1月份你要开始做申请， 是这样的。 申请的要求有什么？ 要求的话呢，像大学生， 咱们现在就是说去日本高校读本科，有什么要求？对， 首先他要看专业。 嗯， 咱们如果是刚才聊的艺术类专业、文科类专业，它是不同的。 嗯， 文科类专业呢，它需要达到一个日语的一个 N1 的要求。 嗯， 首先它是需要你能听懂课的。像咱们艺术类专业，它并不是说全程是完全是用语言去沟通的，也包括绘画类专业，主要是绘画。 嗯， 所以说它的日语要求只是到 N2 这样。 嗯，就文科类专业会要求更高。 是这样的 啊，除了语言要求之外呢？ 除了语言要求之外呢，其实日本这种申请性是特别特别灵活的。 嗯， 它并不是说

新题痕压旧题痕，断肠人亦断肠人。今春相击瘦几分，篓带宽三寸。 刚刚是北京市海淀区艺术职业学校高级教师刘征为我们带来的经典诵读。接下来我们邀请出天津师范大学教授谭汝维为我们详细解析。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谭汝维，天津师范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教授，从事汉语词汇修辞学、民俗语言学和天津城市文化研究，任教育部汉语能力测试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天津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员。 王实甫，字德信，元代著名的剧作家、大都人。他生活的时代大约与关汉卿生活时代相近。王实甫著有杂剧14种，现存《西厢记》《立春园》《破窑记》3种，其中名气最大的就是《西厢记》。王实甫的散曲创作也颇负盛名，但留下的作品数量不多，其中脍炙人口的名作就是《12月过姚明歌别情》。这支散曲的宫调属于中旅，形式属于带过曲。所谓带过曲，就是说由《12月和《姚明歌》这两支曲子组成。这首散曲的抒情主人公是一位独处深闺的年轻妇女，描摹了她在暮春时节思念远在异地的丈夫的悲切心情，描写了思妇的别情。这支散曲写得缠绵幽怨，委婉细腻，与作者创作的爱情剧《西厢记》的抒情风格是一致的。因此我们不妨把这位抒情女主人公视为《西厢记》中的崔莺莺。这支散曲它所描摹的就是张生赴京赶考之后崔莺莺思念盼归的离别相思之情。前半部分呢是小令12月，首句点题起句自别后这三字点明了诗歌的主旨，相思离别之情，为全曲的抒情基调定格。接着用了两组对仗，瑶山隐隐对远水粼粼，飞绵滚滚对醉脸熏熏，来展示景物。瑶山隐隐和远水粼粼展现出一幅凄清零落的景物，山是瑶山，水是远水，写出了思妇目光遥望远处，委婉地点明了丈夫和自己远隔万水千山难以相见。遥望远处的山峦隐隐迢迢模糊不清，遮挡了视线，遥望远处的水面清澈浩渺，波纹粼粼，更加牵动了离愁别恨。谈到瑶山隐隐，使我们不禁想到了宋代词人辛弃疾的词作《水龙吟》：登健康 赏心亭，其中的词句：遥尘远目，献愁共恨。所谓的遥尘远目，献愁共恨，就是说遥望远处的山岭，呈现的却是一片愁苦。谈到远水粼粼，使我们不禁想到了宋代词人欧阳修的词作《踏梭行·喉管梅残》，其中有这样的词句：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就是说离愁别绪像浩荡的春水一样迢迢不断而又持续相生。自别后遥山隐隐，更哪看远水粼粼。妙在以景衬情，使用叠音词隐隐粼粼来形容遥山远水，借以烘托主人公离愁萦怀茫然无绪的心境。然后目光收拢，视线由远而近，描写院落的景致，凸现两种意象：杨柳和桃花。飞绵滚滚，醉脸熏熏，面对漫天翻飞的柳絮杨花，面对宛如红云的桃花，杨柳依依，柳絮翻飞，桃花盛开，红艳如醉，暗用唐人崔护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的语意。桃红柳绿，春光明媚，却与主人公寂寞冷落的心境形成巨大的反差，触景生情，见物伤怀，间接地抒发了离人的思念。诚如古代诗歌评论家所言：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倍增其哀乐。主人公百无聊赖，当他从春色满园的院落返回到室内时，天色已晚，透内阁香风阵阵，掩重门暮雨纷纷，楼阁里吹来了阵阵香风，关门闭户发现萧萧春雨无声而至，更加增添了内心的惆怅。前半部分重在写景，涉及六种意象：遥山隐隐，远水粼粼，柳绵滚滚，醉脸熏熏，香风阵阵，暮雨纷纷。在这春意浓烈的景致中，却衬托出主人公的寂寞孤独的处境和内在的悲愁。 别情是元代词人王实甫的作品，作者用如神之笔写出了一位女子思念远离的情人，深锁闺阁重门，却难以掩饰内心的愁闷。全曲大量运用叠字叠词，含情脉脉，如泣如诉，情致哀婉动人，是一首不可多得的佳作。本曲由十二乐、姚明歌两支曲子组成，两支曲子在内容上是如何实现既各有侧重又和谐统一的？结句“今春相击瘦几分，搂带宽三寸”运用了哪些表达技巧呢？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正在为您讲述。 后半部分，姚明歌 重在抒情，首句紧接上文，暮雨纷纷，点明了时间，黄昏时分，怕黄昏，忽的又黄昏，对离人的心理刻画达到了细致入微的境界。所谓怕黄昏，并不是怕暮色的暗淡，而是怕随着黄昏而来的漫漫长夜。正如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名作《声声慢》的结尾：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不销魂，怎的不销魂。所谓销魂，是指人的灵魂突然离开了肉体，多形容极度的悲愁。这个词呢，出自南朝诗人江淹的别赋的开头：黯然销魂者，为别而已矣。销魂的缘由在于别啊，分别的别。黄昏的重心在于愁，二者连在一起就是离愁别绪。怕黄昏，忽地又黄昏，不销魂，怎地不销魂。新题痕压旧题痕，断肠人亦断肠人。他妙用了首尾相同的连环句法。每当暮色降临时，抒情主人公更感悲苦孤寂，因而产生出了害怕黄昏来临的心理。但每天黄昏的到来毕竟是不以人的意志推延和转移的，所以主人公安慰自己啊，悲愁无济于事，只能随遇而安。但每个夜晚都被愁苦缠绕，身不由己，难以自拔。这就是怕黄昏，忽的又黄昏，不销魂，怎的不销魂。古代妇女终日置身于楼阁庭院之中，所见无非是帘外的春雨秋风，院内的杨柳海棠，每天的活动无非是行到中庭数花朵，或者是小园相径独徘徊。白天毕竟有满园的春色的陪伴，但每到夜晚，梧桐细雨，孤枕难眠，不由得黯然泪下。所谓新题痕压旧题痕，就是每天的夜晚都在哭泣中度过。正如西厢记长亭送别崔莺莺唱词当中，准备着被儿枕儿，则所昏昏沉沉的睡，从今后山儿秀儿都问作重重叠叠的泪。游子乡愁，思父盼归，古诗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这是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宴。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这是高适的燕歌行。这些个诗句都是鲜明的写照。回到原作上来，就是断肠人亦断肠人。主语和宾语字面都是断肠人，但所指却不是一个人。 前者是楼头思妇，后者是天涯游子。用李清照的话说，就是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怕黄昏，忽的又黄昏，不销魂，怎的不销魂，新题痕压旧题痕，这三句说的都是现象，而断肠人亦断肠人才是本源。这支曲子的前半部分只有六句，却用六组叠字来摹写景物，隐隐的瑶山，淋淋的远水，滚滚的飞绵，熏熏的醉莲，阵阵的香风，纷纷的暮雨，典型的设置并强化了抒情主人公生活的环境，来反衬或烘托离怀别绪之深之重之绵长无际，连环句法的运用啊，怕黄昏，忽地又黄昏，不销魂，怎地不销魂，新题痕压旧题痕，断肠人亦断肠人，在四句之中，黄昏、销魂、题痕、断肠四个词分别在一句之中连续出现，连环句法的运用就是强调和强化这四个关键词，将断肠人的啼哭和愁怨推向了极致，结尾用设问句式，今春相机瘦几分，搂带宽三寸，古人的服装是宽袍广袖，没有纽扣，在腰部呢用衣带捆束，搂带就是束拢这衣服的衣带，搂带宽三寸，就是在束拢衣带时发现这衣带宽了三寸。东汉末期的古诗十九首写离别的愁苦，有这样的句子，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演化到北宋词人柳永他的笔下，就产生了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样的名句，因相思而不思茶饭，而神情恍惚，而夜不能寐，而衣带渐宽，而面容憔悴，而腰肢受损，可见相思之深，离愁之切。带过曲是散曲的一种体制，其实啊，不妨把它看作宋词作品当中的上下两篇，前半部分句句用叠字，似乎纯然写景，但妙在以景衬情，景中寓情，后半部分呢重在抒情，但情中带景，选取了黄昏，这是时间的意象，销魂这是心理活动的意象，泪痕这是一种特写啊，断肠这是写人物的情怀，用这四个典型的意象，使用连环句法加以渲染和强化，结尾今春相机瘦几分，搂带宽三寸， 描写女主人公的体型变化。用《西厢记》的词语来说，就是松了金钏，剪了玉鸡，轻剪了小腰围。这样形象化的描写，抒情主人公那哀怨动人的形象，不是呼之欲出了吗？和其他描写离情别绪的诗歌作品相比，这支曲子它重在用景物、环境、心境、氛围去体现主人公真切的内在的心理感受。另外呢，讲求修辞，妙用叠字词和连环句法，增强了曲词的节奏感和韵律美，意境深婉，耐人寻味，因而成为千古传唱的名篇佳作。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今天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就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大江东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